花生多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嚟到星期四晚嘅大军阀啦，咁我哋一早都预告咗咧，今日有位嘉宾啦， 系， 咁咧就系阿梁家杰兄啦，梁家杰兄咧而家好犀利嘅，你知道 啦，系，真系， 你又系泛华会嘅召集人啦，都系公民党党魁， 吓， 啱啱咧， 大家好， 其实咧我冇同佢夹过嘅，其实我系星期日 send message 俾佢嘅时候咧，我都未开 Facebook 嘅，咁咧一開打完俾佢之後咧，就原來開 Facebook 啊啱好喎，原來呢、這個即係湯家驊退黨。 係啊，非常之好 timing 啊，真係講真的。 我又唔好意思再問啦，傑哥，你會唔會再諗一諗，會唔會再嚟啊？咁樣你知我哋癲癲地噶嘛，成班友都係啊，尤其是你啊， 唉，點樣癲癲地啊，大佬真係啊！ 不過我哋唔講呢樣嘢住之前咧，我哋不如講第二樣嘢先啦。 係， 喂，阿傑哥，你覺得呢個甩碌事件係咪好開心咧？你係嘛？即係輸咗咁多鋪，起碼都。即係我有個形容啊，就係喺澳門啊輸咗好多場，咁啊都贏翻張船飛翻香港啊，大佬咁樣。 唔係，其實咧就成樣嘢，當然你容許我嚴肅啲講咧， 好啊， 好人係應該開心嘅， 係 係咪？因為咧即係如果你講對於香港嚟講咧，咁而家就冇機會去打破呢、這個。特權者聯盟、糖水滾糖魚、近親繁殖呢、這個怪圈咧打唔破嘛，咁咧你而家仲要捱一段日子。不過當然，我覺得好就好在咩呢，就係、是、如果你待住先咧，就永遠冇真普選。唔待咧，幾時有就要睇大家願意為真普選去到幾盡啦。 係， 咁所以其實呢個就要睇下，即係究竟即係你話後政改時代嗰、那個即係 agenda 點樣 set 啦。嗱，但有一樣嘢我想問你嘅，就係真係關於呢個甩碌事件啦。嗱，甩碌事件咧，即係當日咧，即係其實今日啊，即係曾玉成就督爆你喎，嚇、啊、督灰喎，咁就話你傳紙仔俾佢喎，啊，然之後就話呢、這個嚇、啊、即係會即係泛民會點樣喐啊？翻到嚟定就喐啊？定還是係散咗場先喐咧？咁令到即係呢一個咧，即係建制派就有所防備喎。 啊，唔系你讲错咗啦，系我督爆佢， 系咩？你督爆佢咩？ 督爆我啊！因为咧，我今朝咧就有香港电台就打电话俾我，我都未睇《东方日报》嘅嗰阵时，咁佢打咗俾我就话：喂，有坚料啊！咁我话咩坚料啊？咁其实嗰啲坚料我寻日喺 Facebook 已经睇咗啦，寻晚我都睇咗啊嘛，有，寻晚已经有噶啦， 捉本喎，捉本 WhatsApp 喎， 捉本就好似唔系捉本，但系咧 十二点先放噶嘛， 但系我寻晚我记得我唔知一点零钟睇咧，已经系有噶啦， 咁夜瞓嘅咩？杰哥你 系啊，我成点半钟先瞓寻晚，咁其实我知道佢讲咩啦，咁我就咁啊好啦，咁跟住咧我就话咧，我特别留意到咧就系十二点十五分 啊 嗰个 WhatsApp。就係、是、曾玉成發出嘅，咁、咧就話，泛民咧就係、是、散會之後先至係搞大龍鳳，就唔係散會之前，咁所以大家咧就照離場出去，做你哋要做嘅嘢得啦。咁 你嗰刻個感覺係點樣咧？係咪出賣咗你咧？覺得 係咁啊，係有少少噶，因為我覺得嗱，我點解 咁你係衰喎？你做乜通水俾個建制派聽咧？ 唔 係嗱。應該咁講啊，土嗱，因為咧，我覺得我作為泛合會召集人咧，我其實係應該話一話俾主席聽，即係等佢唔好突然間我哋起身啊， 殺佢措手不及， 即係有啲即係等佢驚惶啊嘛。 即係你係建基於佢係主席，你先走去問佢嘅啫。 我唔係問佢嘅，我係知會佢啫， 通知佢。 喂，咁你即係攞筆，即係呢個不反罪通知書咁樣樣。 唔系，我觉得 超合作运动喎，呢个系议会嘅，即系你喺呢个立法会里边，嗱发一个不反对通知书，嗱就话俾我听，我几时先喐啊？ 唔系话咩几时先喐？嗱，即系我哋因为早倾咗啊嘛， 立法会 就话咧要拉嗰条十六字嘅横额出去咧，就喺佢嗰个主席嘅台前嗰个位。咁因为我哋咧就惊嗰啲保安咧，就突然间见到我哋廿几友出去咧，一阵间唔知系咪即系会 阻礙我哋啊，又會收我哋嘅橫額啊咁啊嘛。咁、所以咧，我覺得咧，知會一下主席咧，即係你個基本上嘅禮貌啦，亦都我嗰、那個字條咧有講明，就話請秘書處咧都可以配合。咁、我哋咧就係、是、完咗會咧，我哋先會出去，就係、是、做一個咁樣嘅抗爭嘅。咁咧就我今朝日睇到嗰度咧，我就覺得你有乜理由唔話俾我聽先咧？即係你係將我啲嘢通水咗俾即係建制派嘛？咁、就事實上咧，咁阿曾玉成咧後來即係出嚟搏咪咧，佢第一次搏咪咧今日，佢、都有特別咧就點名，就話咧佢覺得咧佢喺冇知會我之前，係、將我嗰張紙仔講嘅嘢喺佢群組度係發布出去咧，佢就係致歉嘅。咁、我後來見完佢之後，我先知道原來點解。初初我睇我都唔係好明嘅。 佢點同佢解釋？ 咁原來佢話咧，就佢哋唔知喺邊度秘書處收到風，就話我哋咧會喺一投完票之後，因為都預咗係否決㗎啦嘛。一投完票之後，就喺散會之前咧。就會搞大龍鳳，咁呢個可能係秘書處唔知喺邊度收錯咗少少風啦。咁所以佢係啦，咁佢就話點解佢要出嗰一個12:15嘅 WhatsApp 咧？就因為佢要糾正翻呢一個誤解。咁佢話係咁嘅理由嘅啫。 但係你有冇 expect 佢會將佢同你嘅私人對話？你理解佢一個主席啦，即係中立嘅身份啦。你冇諗佢係民建聯，你都冇諗佢係建制派大佬咁樣。 冇錯， 你冇 expect 佢係會咁樣傳翻俾建制派聽。 冇，因為咧，我點解今朝我都講，我第一反應咧就係、是，若果佢唔係以主席身份，佢唔會收到飯盒會召集人俾佢嘅一個知會噶嘛。 冇錯， 佢係因為主席嘅身份先收到嗰個知會啊嘛。咁你冇理由用你主席身份收到嘅嗰個料呢，你係提供俾對家㗎嘛。咁呢樣嘢係我比較大反應嘅。咁就不過後來佢解釋咗啦。咁我頭先見完佢之後五點幾出嚟呢，我啲記者問我接唔接受佢道歉，我都話我可以接受嘅。 但下次你會唔會再咁樣通水俾佢，即係滲咗自己笨啊？即係嚟咁重大嘅法案咁樣 嗱，我睇下我做咩啦，因為我始終咧，我習慣都係咁樣，因為你議會始終你都係有個主席喺度 即係維持秩序， 維持啦，係啦，咁佢主持會議嘅，咁即係呢啲咁樣禮貌上嘅知會咧，我就覺得無傷大雅，我甚至覺得係應該做添，咁所以我就今日就有話呢個會唔會影響咗將來嘅互信呢？咁所以佢後來喺晏晝我哋泛民去見佢嘅時候呢，佢都一坐低特別同我講咗呢樣嘢先，即係未講其他嘢，我哋未將個公開信俾佢之前啦，咁佢都特別講咗呢樣嘢，咁佢係再一次道歉啦， 下次唔會啦咁樣。 係啦，係 啦。其實我有兩個層次想問你嘅呢單嘢就嗱，因為呢即係你既然就係話表決咗之後，你係要表示反對啦，係咪？即係同泛合會啊，即係泛民一齊去，即係叫做係抗議啦咁樣。咁你抗議，其實你係基於嗰個 assumption 就係話，即係通過咗你先至要抗議啫。但如果你話否決咗嘅，好似而家咁皆大歡喜嘅，冇理由抗議㗎。即係其實你係咪對於即係呢個政改方案否決呢都冇一個十足嘅把握嘅本身係。 唔係，你記唔記得十六個字係咩？我哋意思就係咧，無忘初衷。咁我哋咧係會繼續爭取，因為我哋覺得，正如我嗰日否決咗之後出嚟搏咪咧，我都代表泛民會議講啦，就係今日嘅否決。其實唔係民主運動嘅終結啦，相反咧係另一波嘅開展。咁我諗我哋一定係要有一個訊息係俾到嗰啲我哋民主派嘅支持者啦，同埋即係香港即係、就是、要做真老闆嘅香港人咧，係睇到嘅。咁所以嗰個咧，其實你可以話係嗰十六字咧係一個重要嘅一個訊息啦。我都覺得。嗰張相咧，應該係標示咗呢一個否決，然後咧新嘅希望希望咁樣嘅我哋。 我記得傑哥咧喺未通過呢個政改方案之前啊，講咗好多次兩隻字就係叫沒有懸念啊。 系系好多次嘅。我哋嗰阵时候咧，私下咧讲笑咧，就系咧梁家杰咧，其实咧佢心里边咧心中有鬼嘅。 嗯嗯嗯。 咩？你先会咁讲冇悬念，冇悬念，冇悬念，系咪咧？ 系 悬念呢两个字咧，系喺五月三十一号见完三位主任。在深圳博咪嘅，咁你點解有印象？好似講咗好多次咧，係因為好多人就執咗我口水尾，即係講咗懸念之後咧，好多人覺得係懸念係用得好嘅，我相信啦嚇。咁所以咧，跟住好多人 即係唔使諗啦，充足啲嘅講法就係。 咁好多人咧就用咗懸念呢個字，咁就我自己都唔係講好多次嘅啫，咁不過好多人重複我講嘅呢兩個字，即係等於有人話：喂，你而家你即系大家聯署咁多次啊，系咪即系你？ 系啊，呢個係嗰度個問題嚟噶。 即系同你嗰個邏輯一樣啫嘛。 系啊， 一味講冇懸念，係咪即系其實你有懸念啊？係嘛？你簽咁多次係咪你就驚唔捆綁唔掂啊？咁啊嘛。咁但其實老實講，我憑乜嘢綁人呢？嗱，你話阿爺綁人好易啫， 你自己人都綁唔掂啊！你 係啦，你講得啱啦。啊！即系我又唔系有啲咩权位吓嚟到派，又唔系有钱分，咁就冇乜着数噶嘛。咁所以我其实真系讲真嘅，我就觉得泛民呢，如果你话要捆绑呢，你都系向自己嘅良知负责，受良知捆绑啦。可能你觉得呢个太老土啦。不过我其实真系觉得系咁嘅，因为我冇嗰啲冇钱冇位去派啊嘛。咁你唯有系点呢？就是大家讲理念啫嘛，咁如果你俾唔到香港人真选择，做唔到真老板嘅，咁你要我哋夹硬要咗呢样嘢，咁啊等阿爷咧又有功课交，咁又话诶你四十五条咪已经俾咗你咯，咁我咪唔使再交功课咯，系嘛？同埋我而家成日讲嘅嗰个特权者联盟啦，即系佢而家嗰个代表就叫六八九，咁唔系几好听啊个名系嘛？六八九即系得689票，咁但系如果将来呃咗我哋嗰啲票。嚟到去利用去帮呢一个2017嘅特首，咪其实都系嗰个假真繁殖出嚟，冇分别噶。但系佢咧就变咗有个假嘅认受性啦嘛。咁你谂下，所以我嗰日就阿袁国强啦，阿律政司司长咧，咪发言嗰时候同我讲法律问题啊，佢话：，唉，法律全部都改得。我咧就後屘我就直情同嗰啲西報嗰啲記者講啦，我就直情話我話咧Secretary for Justice should shut up， 我話咧點解佢要閉嘴咧？因為你唔需要教我任何法律，當然可以改，但你要改法律咧，你係要有個政治嘅嗰個動機，你係要有一個誘因。你有個理由去改㗎嘛。嗱，當你特權者聯盟已經得其所哉，有虛假認受性啦，當阿爺已經可以同全世界講我交咗功課啦，咁嗰個政治嘅動機、動力、誘因、理由去改係唔存在啦嘛。咁所以頭先我咪講，即係我話如果我哋唔代呢，我就唔知幾時有，不過代咗呢就一定冇，就咁解啦。 係嗰日你同阿黃成志嘅辯論嗰陣時講過嘛， 系咩咁早？ 我記得係。 OK 啊，你嗰陣時仲串佢啊嘛，就係話點解你問翻呢個共產黨咧？點解你要問我咧？然後咧，我冇權噶嘛，係咪？ 喂，但係傑哥，你有冇諗過咧？講咁多次懸念啦，就雖然有多人引述你啫，你其實有冇一刻懷疑過，其實係有可能過度嘅？喺過嚟兩月之前。 哦。 嗱，我咧就冇認真咁樣懷疑過。點解咧？因為你睇831。嗰個落閘嘅時候 大家都好興， 係唔單止咁，而係佢係保守過當時坊間最保守嘅，辣過當時坊間最辣嘅，即係譬如佢連工聯會啊或者係民建聯嘅方案咧，佢都比佢更保守啊嘛。咁當時十八學者啊或者湯家驊咧都講咗佢嘅方案噶啦嘛，但係佢半點呢啲咁嘅方案嘅元素啊。即系一点一半点半滴啊，都冇吸纳。咁你谂下，如果佢咁样嚟到去开个局啊，嗰个局嘅收科系咩？即系佢一定系预咗系搞唔到噶啦。咁就其实后来当然梁振英讲咗 vote them out 之后咧，咁就阴谋变咗阳谋啦。即系原来佢唔系想国政改方案嘅，佢根本咧系想 你唔過政改方案，但入曬你數，要算去你嘅頭上啊嘛。咁就所以咪 full time out 啦。不過而家因為佢嗰個騎呢咁三十三行出去咧，就令到佢呢個票債票上就大打折扣啦，嗰、那個力度大打折扣咁解啫嘛。 但係嗰一刻你有冇諗過，直頭係落井下石，不如大家一齊投隻贊成票咯？ 咁啊，唔好玩到咁盡， 逆向思考， 真係好逆得滯。 你玩呢啲，你玩到自己啊，大佬啊！ 逆得滯，咁我亦都有啲原則㗎。 但係我聽阿何俊仁佢講咧，佢就話咧，其實都揾過你哋想傾下喎。起碼佢揾民主黨， 冇揾我哋。 佢話就聊埋即係工黨同埋公民黨一齊。 係嗱，佢哋咧就阿仁哥都有後屘同我講翻，佢就話咧有啲中間人。就話想揾民主黨，淨係民主黨喎、 啊，係 佢組啦呢個就嚇， 唔係啊，唔係組啊，佢話就係臨門之前嗰個揾到咋 嚇，咁、樣啊， 咁咧就但係咧就阿劉慧卿同埋阿何俊仁咧就話我哋民主黨自己都見咧神見噶啦、你叫埋公民黨同工黨啦咁，跟住咧就消失咗啦，咁、樣啊嘛， 想重複翻2010年事件咁樣， 咁啊唔知道想點啦就。 唔係，但係你點答啊仁哥咧？你話你唔見啦，你話我唔想傾咁樣，定係還是 唔係喎？仁哥咁樣，仁哥喺嗰個時候係冇問我嘅，因為佢其實係同嗰個中間人講，你去揾埋公民黨同埋。工黨啦咁，咁係嗰個中間人冇揾啊嘛，佢唔係叫阿仁哥揾我哋喎， 咁起碼好在即係阿仁哥話事喎，仁哥揸 fit 喎，起碼即係喺花生台捆綁到佢喎， 我諗佢經歷過嗰個教訓之後，佢都唔敢自己單獨走去。 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其實嗱，你如果講到係嗰、個把握方面咧，事實上你見到啊，即係個 WhatsApp 嘅內容啦，係啊，連阿曾玉成咧佢自己都冇把握噶嘛，佢嗰即係第一批嘅 WhatsApp， 咁佢就話你要等佢哋即係要講曬嘢先，仲有九個未講。吓、啊，嗰九个点解唔讲咧？系咪即系留翻个位俾自己去转咧？即系其实佢自己都系唔肯定嘅，所以其实甩碌嚟讲咧，即系唔系话对大局系冇影响。事实上，你甩碌你全部出晒去，佢去表决嗰刻，唔通你自己真系为咗一亿，嗰一亿，然之后投呢个赞成票咩？你冇得投噶嘛？你系唔会成到事噶嘛？唔会通过到噶嘛？系咪？咁所以其实你话即系顺理成章。即係將個責任完全推曬落去，好似阿廖長江咁講啦，喂，以後如果講呢個票債票償咧，啊，即係要盡量要小心啦，唔好俾佢即係產生呢個反效果啦，即係，跟住第二日佢即刻有人咧，即係喺呢個即係呢啲建制派啲選區咧，就掛條 banner 就話，工聯會啊、民建聯啊嗰啲全部出賣選民票債票償，真係咁樣喎、啊。真係咁樣喎、啊，所以其實你話係唔係話民主派裏面即係已經係成功捆綁咧？未必。但系見到就係話佢哋全部出曬去， 你有冇信心啊？傑哥，成功捆綁 係， 唔係我從來都唔覺得我係捆綁緊佢哋嘅，即係我覺得咧係。 你有冇懸念覺得有啲人係會甩碌咧？ 我直到最後一刻都冇喎， 冇啊， 冇，因為咧你見到咧係北京咧完全唔讓啊嘛，因為後屘我就知啦，即係因為2010年嗰時候我冇參與嗰、那個談判啦。咁但係後來我聽民主黨佢哋講返俾我聽呢、就話其實你就以為係最後嗰十日發生嗰件事啦，即係話超級區議會呀、啊、咁又拍板就得啦。但其實八個月前呢已經開始有中間人 講價、 梁愛詩等等呢係開始喐動㗎啦嘛。 或者老董嗰啲啦。 係囉。咁佢話今次呢去到最後嗰十日八日都冇啲咁嘅嘢。 冇乜風聲， 冇啊嘛，咁所以佢哋嘅分析根本都話覺得係唔同2010噶啦，咁、所以我又唔係話真係有咩懸念嘅喎，同埋其實後來咧，你有冇留意阿田二少咧、就出嚟懶醒咁樣，就話：，唉，我哋梗係要等埋發叔啦，即係點解係即係41-1會變成8咧？你明白我算術啦，係咪？ 明白。 點解會咁咧？因为呢一票好紧要嘅， 佢落票不能少， 佢跌落地揦翻扎沙啦。即系佢系点讲咧？佢想讲俾大家听就系话：，喂，咁如果民主派有四个人真系临尾转过嚟，曾玉成又落埋嚟，咁就系争发叔一票，咁咪好唔掂？佢想咁讲啊嘛。但系咧，佢 你唔信呢样嘢， 梗系唔信啦。最大嘅败笔系咩？知唔知？就系当阿林郑。最后发言嘅时候，你有冇留意？佢话 我为咗呢一个方案将会被否决感到痛心啊嘛。跟住谭 嘅 系啦，跟住谭志源最后发言就系咩？佢话熟道之行。什么什么什么咁样嘛？ 上青天 系咁啊！呢个系行人止步啦。咁嗱，呢两位司局长咧系最后发言噶啦。佢哋发言完之后就投票噶啦嘛。咁佢哋都咁讲，咁你话二少系咪跌落地攬翻扎沙咧？佢根本完全都冇基础去讲嗰样嘢啊嘛，系嘛？咁啊，所以呢个大家要留意咯。 嗱，其实嗱，关于咧，即系阿周浩成今日就变咗众矢之的啦。咁即系。吓、啊，即系个个都话系咪要弹劾佢啊？喂，要去道歉啊？即系嗱、啊，我见到你咧，即系其实对住啲传媒讲就好 humble 嘅，一开始话、希望佢道歉啦。喂，即系我哋呢啲即系吓、即系喺呢度开咪开得多，或者有啲社民连底嘅，就会觉得喂会唔会太过咩啊？太 温和啊？ 哎、即系有冇搞错啊？系唔系都乘胜追击啦？点有乜可能即系咁？ 应该结果 好似俾个落台阶佢咁样样， 直头 veto 佢啦。 即系喂， 而将胜勇追穷头， 系咪系都应该即系呢、這个叫？双规佢党员嚟噶嘛？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啊嘛，大佬，你而家就叫三个要求啦。嗰三个要求就系、是，道歉啦吓，台阶啦咁样样， 清楚交代事件， 清楚交代事件，呢、這个就有啲有双规嘅意味啦。呢、這个就跟然之后就叫佢，呢、這个承诺呢、這个咩政治中立本身已经承诺已经破咗，你仲信佢？喂，大佬，即系呢啲佢已经系红杏出墙嗰次噶咯，即系我又唔明点解你会咁吓、啊，即系咁天真啊？就 即系你信佢个处女膜会修补翻嘅。 咁我冇你咁生动啦，容得啊。咁就我觉得咧就咁，因为佢今日见泛民嘅代表嘅时候咧，佢就话佢会认真处理我哋嗰封信嘅三个要求。咁佢都话会俾个书面答复我哋。 嗱、 我觉得咧就始终都要俾个机会啊，主席咧、就系、是、做一个书面回复啦。咁佢话要认真去考虑个答案啊嘛。咁、我哋。唔應該喺未睇佢嗰個答案之前呢、就去話又要彈劾、又要什麼不信任動議咁啦，係咪咁所以我諗睇下佢點先啦，睇佢 會唔會有政治考慮呀、我就咁諗呀，如果我係你其中一個成員呢，就係、是、就算周永成辭職都好、你泛民嘅主席一定唔會選到自己友出嚟㗎啦， 係係， 一定選到對家㗎啦。咁雲雲咁嗰班友仔裏 邊，哦係係， 冇一個好嘅周浩成啊！ 即係好相對嚟講，好似阿毛哥今日講法咁啊！唉，我早就話咗佢係共產黨啦，我第一個講嘅，我講廿次，唉，但冇計啊！即係喂，第二次揾只豬上去，揾譬如揾下邊個阿黐根嗰啲上去，英文都講唔 Q 掂嘅，喂咁點算啊？大佬啊，真係喂，即係 有冇呢個考慮啊？ 嗱。我哋系相信个制度嘅、我哋唔系相信人治噶嘛，系咪？即系头先阿土你讲嗰个谂法咧，就系人治嘅谂法啦。即系你话、我睇呢个人，呢、這个人咧、就可能系云云嘅建制派之中、稍为好啲样噶啦。咁、但系咧，我谂咧就如果从一个即系法治或者从制度出发咧，我哋系唔应该咁谂嘅。咁所以我始终都系话你主席话要认真考虑啊嘛，跟住俾个书面答案啊嘛，咁我哋咪睇咗个答案，然后再开会决定点做咯。 即系呢个结果我就唔系好同意你啦，因为其实啦，即系喂阿曾玉成今日已经俾人话俾人形容系呢个魔鬼教练，魔鬼队嘅教练啊，即系呢个即系功夫足球啦， 咪少林足球， 咪少林足球 里边个谢贤 啊，佢点讲咧？就系话啲喂啲球证又系我嘅人。系嘛？啲 sponsor 又系我嘅人，乜都系我嘅人。喂，而且佢自己本身成个建制派系有心诛你，置你哋于死地啊嘛，杀父仇人嚟噶嘛。喂，即系你哋，喂你，而且你仲好天真咁样相信呢个制度，就话啊，即系呢个始终系法治啊，乜乜乜乜。但系问题就话已经有晒表面正功，其实佢系已经喺度即系骑劫晒成个制度啊，通晒水啊嗰啲。喂，佢仲要出卖埋你添。即系我唔明点解啦，即系呢啖气我吞唔落。 喺呢种即系喺呢个行为里边再补充多少少啦，因为今日曾玉成嘅回应个 WhatsApp 咧，佢就话佢冇违反主席操守。咁如果议事规则系容许佢做呢啲咁嘅嘢嘅话，其实你都 expect 你要下一波嘅谴责。 就唔系话你啫，如果佢好似阿大舅咁话你，啊喂拆你啦，喂阿梁家杰入嚟嘅时候喂拆你啦，咁你咩感觉咧？如果系 嗱， 首先咧就咁、我當然唔排除咧，就我睇完佢嘅認真考慮之後嘅答案咧，都可能係完全接受唔到嘅。頭先我係答阿土嘅問題啦，即係我哋唔會話因為曾玉成呢個人啊，係喺建制派裏面稍為像樣嘅一個咧，而係姑息佢。我嘅答案係咁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仲要睇佢俾咗個答案我哋啦，書面答案啦。咁泛民會再開會，咁我就即係同大家講，唔會因為佢係即係一班建制派之中嚇、稍微 靚仔 嘅、容易接受嘅、或者最可以接受嘅咧、就去姑息佢。即係我的答案係咁嘅。 咁啊，即系，唉，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不如嗱，其实而家即系呢个叫做雨伞运动之后啦，即系我哋就将个寄望摆喺手头族上面啦。而家嗰个叫做个选民登记仲未完咗， 未啊？嗱，其实咧泛民咧就喺嚟紧个星期日咧就会做 七一帮七一宣传系咪？ 一方面七一宣传啦。但係7月2号咧就系、截止选民登记啦嘛。咁就尋日你睇到報紙都已經賣咗啦，有30多萬18至30歲嘅人咧係符合資格，但未登記嘅。咁所以我哋呢個星期日咧會做一個即係全港九新界啦，開多啲街站，係幫啲未登記嘅選民咧去登記。咁希望咧喺你住嘅地屋企附近咧點到一個係有街站喺度，方便你喺7月2號之前登記啦。咁呢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星期日我哋聽日都會有一個記招咧，係會公布我哋大概幾多個街站噶啦。 好，咁啊，即係點解要你即係去宣傳呢、這個呼籲啲人去投即係登記做選民咧？咁啊，因為我哋都有首歌送翻俾你嘅，咁啊，去歌先啦，喂。Here we go. 若薇最喜欢明辨是非，讲道理有时没人理，讲到自己都几怒气，小班教学的官慢慢来，清新空气他们又不理你，亲疏有别不用悲，关关难成我们都会继续来。 啲人喜欢问问我买几多条代金，其实我最想大家问我香港民主有几咁真，特首选举无竞争，高能组别仲吓人，冇民主冇民生，我话做事最紧要系讲良心。 言论自由好值钱，有平台先至有意思，办报纸又话人事搞电台做大件事，公共广播几时见到先？上个 Facebook add 到个 friend 添，无意义话你知，有风头乜大政治。 2017我话有啲过分，讲普选仲有排根，政治经济密不可分，计我话都要公平竞争，如果唔系我哋都几难啊！ 有人话我哋只系需要降下金融经济，阿里巴巴好好势，开埋直通车，哇仲吸引，隧道两岸利润管制，连梯汇率冧下计，小市民挨贵米面粉瘦肉大粒，好贵好贵。 香港一个国际城市，点解仲有咁多种族歧视？呢啲咁嘅事你又知唔知？南亚人、新移民都系香港人，黑皮肤、白皮肤都以香港为根，和谐社会先至系亚洲国际大都会。